偶然有人温暖了双人床单，傻的震荡地久天长，知道又撑过多少别来无恙，坚强不过是更加会隐藏，受了伤久了学会自我微笑旁观，深爱输给习惯温馨的纠缠，遇见谁也都难免好爱好散，结合多年回忆越难还，假如够浪漫与爱不爱无关，分手就不必勉强伤感，为什么扯住对方痛着两难，越宽心越迷惘，被一间楼房不顾健康的忙，相爱的人多久没说晚安，受了伤受了学会自我微笑旁观，深爱输给习惯温馨的纠缠，谁也都难免好爱好散，结越多年回忆越难还，假如够浪漫与爱不爱无关，分手就不必勉强伤感，为什么扯住谁都刚刚想拥挤的夜晚，那怀里真的有些温暖，你再狠也不能把过去倒转，感动的会感染化的大腐烂，任一生多少烟火流转，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，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，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人和人的相处是一门学问，要做好一点真的不容易，离得太远了关系就淡了，可靠得太近恩恩怨怨就来了，不管是家人是朋友还是同学同事，好起来时可以两个人同穿一条裤子，闹翻后可以老死不相往来，由此可见

时的玩具，我们才会满足。越大的快乐，可能越快要结束。难道我们要追寻的是痛苦？非爱它不可。忍着眼泪，快乐何必呢？爱不爱都可，又有什么快乐怪不得？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着急用钱，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，还是带不下来，好困难呐！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，直接找顶呱呱，只要你有按揭房、自建房、按揭车、社保、公积金等等，都可以带，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。 还有这种操作啊？怎么联系呢？ 拨打电话5251404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堵车每小时40公里，高速路不堵车，时速120公里。 高效才能高速。 今天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，0105175-2200。 窗里早已落灰的那件衬衫，街边你喜欢过的那片花瓣，我和你一起说过的梦还没说完。坐船来到你说的那片海滩，越过浪花我看到了你的脸，没有了你一个人也都走。后来我越过北方去寻找南方，找到了你和我说的那片丽江，我知道它早已枯黄。直到我做完了梦回到北方，慢慢才发现自己的年少轻狂，我知道你对我犯下的错也未曾原谅。匆匆那些事都已消失，那张摇椅也失去了他的名字，那扇窗里还留着你的影子。后来我越过北方去寻找南方，找到了你和我说的那片丽江，我知道它早已枯黄。直到我做完了梦回到北方，慢慢才发现自己的年少轻狂，我知道你对我犯下的错也未曾原谅。我知道你对我犯下的错也未曾原谅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听经典， 生命最重要的其实可能只是拥有最平凡但温度恰好的家人，可以拥有着所爱人的缘分和对众生及地球的慈悲。爱亲近但遥远，一生中能有幸拥抱值得爱的人，值得尊重生命的人，已是最大的福分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祝你生活愉快。

不会知。 晚上七点喽，夜行动物们穿上战袍准备出发，生活就得有点意思。我是鹿晗。 速度，高度。 Apples grown like weed。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